些，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经过21年的努力，我国研发的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新药取得重大突破，于近日完成临床3期试验。这是16年来全球第一个通过3期试验的新药。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3号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，即日起到22号，可在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办理预约。北京发布实施意见，从2018年开始，北京实体书店扶持资金每年将增至5000万元，每年扶持书店150家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，日本参院近日正式通过健康促进法，规定除专用吸烟室外，事务所、餐饮店等公共设施内部原则上禁止吸烟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。威尼斯建筑设计双年展中国关系主题展于威尼斯开幕，福建多位工艺大师携代表作品亮相，获得广泛好评。为筹备大型山西说唱剧《解放》千场纪念演出活动，总编导、著名艺术家张继刚近日回到山西，对该剧进行全方位的修改和加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六九听资讯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。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于孟庭苇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。这里是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完了一本书，总觉得它成为了过眼云烟，但其实它始终都以它的方式留在了我们的身上，在气质里，在谈吐里。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呢？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周杰伦《晴天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

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，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风趣。我心里埋藏的小秘密，从没有再提起。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是我的秘密。我心里埋藏的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风趣。我心里埋藏了小秘密，从没有再提起。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匆匆的一生，对你有些依恋，那就是我的秘密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是思维，即使起点相同，也会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过上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学会转换角度思考，思绪杂乱的时候，把问题有条理地列出来，各个击破。经典969，我是李科。有的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的思维方式需要更新，找到正确的方法再去努力。 我怎么都不想睡，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，当我深深的呼吸，心中充满想 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 然见不到你回 来。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， 从企业创办的第一天起，就应该有意识的去塑造和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。就文化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，如果文化没有有意识的去培养，等到你膨胀了一定时候，文化出现被稀释，出现管理的失控，这时候再来补这一课是非常的痛苦。对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定要想，就要把执行艺术化，但不能艺术化的去执行，听起来有点拗口。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要想艺术的方法把这些做成。管理是一门科学，但是领导是一门艺术，所以一定要明白，你如果是这公司的 CEO， 你要找到比你更强会管理会执行的人，并且支持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发挥他们的强项，让他们起来。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， 突然的话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，创业公司，你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能够得到你个人的成就感，是吧，能够得到你的财富，是吧，最重要的你发现你的生意能够帮助无数的人，那么你真心内在那种成就感，那是远远超出金钱，超过媒体给你的这种赞誉和荣誉，哎，能让你睡得更加踏实，是吧，能让你真心觉得自己一辈子这种人生的特别有意义有价值，这就是不断的激励我去创新，去创造很多种新的商业模式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源泉。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李科，一起来关注今天内容。携程 CEO 孙杰近日谈到之前热议的大数据杀熟问题，他表示携程不允许区别定价，携程自查发现网友遇到的大数据杀熟都是各种原因导致，价格歧视在携程整个系统完全不允许。近日，分众传媒公告称，阿里及其关联方受让公司近8%的股份，拟继续增持不超过5%的股份，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受此消息影响，分众传媒早盘一字涨停。据报道，马云此次出手150亿战略入股分众传媒。从具体投资来看，这次阿里巴巴兵分三路，通过子公司直接持股、子公司间接持股，再加上投资海外控股股东的股份，三者合计股份超过10%。日前，针对在采访时谈到拼多多商业模式，称在中国购物三次就会有答案的言论，刘强东回应说，这一言论并非针对任何单一公司，并表示和拼多多创始人关系非常要好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969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只希望时间停在这一秒，爱的歌谣随风飘。啊啊啊啊！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自言自语。我好想对你说，看见你的眼，是否知道我喜欢你？耶、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。我好想对你说，看见你的脸，幸福一直。Yeah, yeah. 你看着我，我只希望时间停在这一秒，爱的歌谣随风飘、啊啊啊啊、我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自言自语，我好想对你说，看着你的眼是否知道我喜欢你耶、yeah, 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，我好想对你说，看着你的脸幸福一直就在面前耶、yeah, yeah, 想你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自言自语，我好想对你说，看着你的眼是否知道我喜欢你耶、yeah,想你想你想个不停，天天想你想的忘记自己，我好想对你说，看着你的脸幸福一直就在面前耶耶，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。